他说今年夏季的大规模巡查已经展开，除了增加巡查次数，处方亦都会严厉执法。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议息会议，宣布再次加息 0.7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2.25 至 2.5 厘，符合市场预期。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适宜持续加息，幅度将取决于所有数据，会逐次会议作出政策决定，不再提供一贯的清晰利率前瞻指引。他说联储局自从见到通胀改变方向之后，已经迅速作出反应，又多次强调有工具恢复物价稳定性。鲍威尔认为目前的不确定性比以往高，实现经济软着陆面对更大挑战，但强调现在经济没有出现衰退，今年经济增长亦都未偏离轨道。不过他承认经济有所放缓，预计经济增长将有一段时间低于趋势水平，难以预测未来6至12个月之后的表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14，瑞士法郎0.958，加元1.282，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21，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58点，升24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9.03美元，卖出1,739.6美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雨下时间至下星期初持续酷热晴朗，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清丽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少少车龙，喺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涌口路一段咧就慢车。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和斜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有交通意外，咁车龙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啊。重复多次，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福亨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另外补充大埔道的深水埗段，由于有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另外部分的黄竹街和福荣街亦都需要全线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6号、6号C、81、87号B 都要改道行驶，就是封了大埔道的深水埗段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而在一带交通都是暂时未有挤塞的，但留意改道措施。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零上会健康得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南田、德田村、德乐楼、大埔仲雅苑、仲美阁、上水清河村、清润楼、尖沙咀擎天半岛二座、油塘油美苑、盈美阁、横头磡村、宏孝楼、葵涌村、六葵楼、长沙环法祥西街五号、海德苑、屯門梁景村梁偉樓和梁瑞樓、 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喐。 我是精拎一点的严崇天。入行开始我就成日被人笑是文弱书生，虽然我喜欢读书，但真的不想被人笑啊。所以近年下定决心要喐，要做运动。 你最坐定定， 喐 你喐，你一我喐佢喐， 喐你喐，喐你喐。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喐。千禧年代系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0，7月28日，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系萧乐文。讲下靶场嘅消息啊，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联储局咧就喺香港时间凌晨嘅时分咧系宣布啊，系连续第二个月咧系加息0.75厘，咁就系话希望可以寻求喺唔造成经济衰退嘅情况下咧，系抑制一个嘅通胀嘅情况啦。咁嗱，香港方面咧同楼岸有密切关系嘅香港一个月银行同业拆息咧，寻日嚟讲都系创咗话超过两年嘅高位，升到去1.309厘嘅。咁你若果系以即系目前香港大部分楼岸咧，都系以一個月就是這個同業拆息，即是 H 按的計法加 1.3 來計，就說實際息率已經是升到去這個鎖息的上限了。有些分析都說遲早香港銀行都會再提升最優惠利率等等的。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接受即一些訪問的時候都提到，香港方面呢銀行呢是加息都是無可避免的，即是說四年來首次會加這個最優惠利率，這個 PE 的最優惠利率咧，就會喺未來幾個月發生嘅咁。咁但係佢亦都提到話，香港銀行嘅流動性咧係仍然有相對充足啦，唔需要跟美國嗰個加息幅度同埋速度嘅。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樹人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袁偉基，早晨。 早晨，早晨。 點睇加息0.75厘美國聯儲局呢一個幅度係咪都叫市場預期？ 係啊，市場預期嘅其實就因為大家都知㗎啦，所以其實前兩日你睇到頭先你所講啦，我哋嘅所謂銀行同業拆息嘅，其實大致上都反映咗㗎啦。同埋我哋見到近排香港資金即係我哋銀行體系結餘咧係減少得速度比較快啦。咁其實都係反映咗，因為嗰個息差咧，大家預期咗會加闊㗎啦。咁所以香港嚟講咧其實正常嘅。因為銀行嚟講，你到咗封頂位咧，嗰、那個按揭利息到咗封頂位嘅，銀行就即係一定係為咗賺錢啦，冇理由蝕俾你噶嘛、所以就香港話要加按揭利息咧，其實就一定噶啦，咁啊，爭在係今個月定下個月加嘅啫，咁啊，但係銀行體系結餘都係充裕嘅，咁而家銀行體系結餘都係超過1600億啦，咁所以嚟講咧，其實你話會加得好快咧，就唔會嘅。咁但係你話由年初到而家呢，其實嗰個利息嘅成本其實上升咗好多㗎啦，因為其實都係半年到咗嘛，我哋個利息已經上升咗，你計同業拆息啦，就係由零點幾去到而家都1.3啦，咁所以個資金成本其實係大嘅，所以對於經濟嚟講呢係有壓力嘅，實際上就係啦、 你自己如本地銀行嚟講會幾時最快會宣布加息呢？有對於市民嘅影響係點樣呢？ 其實本地銀行加息都應該是今季啦， 啊，今季之内就一定会加息噶啦。啊，咁啊可能会系八月啊或者九月咯。啊，最迟九月一定会系加息噶啦。啊，咁但系对于大部分市民嘅影响，其实就唔系太大嘅。实际上就系因为喺大部分市民嚟讲，即系如果纯粹讲加息嚟讲，个直接影响就唔系太大嘅啫。啊，因为其实都系供多少少咯，我哋叫做啊。咁但系整体嚟讲咧，你由年头到而家咧都供多几千蚊噶啦。实际上即系如果喺供楼嚟讲。但係個經濟就差啲咯，因為始終你加息，我哋睇到最近嗰個貿易數字係差咗嘅，咁所以你加息嚟講咧，對於美國係因為美國壓抑嗰個通脹啊嘛，咁佢嘅需求少咗，咁我哋做貿易即係為打門做生意嘅香港，咁啊生意咪少咗咯，啊咁所以對於整體經濟嚟講咧，其實係會有比較大壓力咯，咁所以市民感受到嘅係個經濟。整体经济系会差咗啲啊，依、这个压力就多过加息直接嘅压力嘅，其实就系、 是。嗯，先提到话银行嗰个体系结余嗰度咧，就千六亿左右啦。你自己估计即系你话应该今季可能会宣布加息，同呢一个嘅银行体系结余有冇直接关系？有冇话跌到去咩位就会会加息啊？个机会会更加快咁样？ 其实大约跌到一千亿度啦。啊！而家估計就，因為今次速度比較快啊，咁我哋而家每個禮拜每一個兩個禮拜都走一二百億嘅啦，一定差唔多啊。咁因為你個息差拉闊咗啊嘛，咁所以銀行體系結餘嗰方面咧，就應該會喺我相信都會喺八月尾啊九月頭咧會跌穿一千億嘅啦。啊，咁銀行就會開始慢慢加息咯。啊、 OK， 咁所以係九月就會係加息嘅啦，其實就係咯。 供樓人士嘅壓力，頭先你就話應該即係未必話非常之多。嘅大壓力，但如果真係去到連個最優惠利率嗰度都有調整嘅時候，呢、這、一個嘅即係供樓嘅壓力方面，又會唔會再進一步增加咧？ 會㗎，啊！你如果最優惠利率不斷上升，追住美國嗰邊嘅話咧，咁其實咧，你個供樓壓力咧就會係越嚟越大啦。實際上就啊，咁因為你以前借落啊，如果你係做過按揭成數比較高嘅話咧，就危險啲嘅，即係辛苦啲咯，危險啲係辛苦啲咯，係因為借得越多。你供得其實就要越多噶嘛，啊，同埋你如果你新買樓嘅話咧，啊，因為你利息高咗，你加埋嗰個壓力測試咧，咁實際上你嘅門檻係高咗嘅，啊，咁所以你要動用資金嚟到買樓方面咧，你嘅成本咧就會係高好多噶啦，啊，咁所以其實都有壓力噶。 你估嘅今年內呢、這個嘅最優惠利率會加個幅度會係幾多咧？ 其實今年內最優惠利率咧，因為美國而家睇佢個利息，實際上咧就應該係。九月加埋九月咧，就應該會放慢噶啦，因為始終美國十一月有中期選舉啦、啊，咁啊，即係拜登政府其實就希望咧喺中期選舉之前咧，係可以控制到通貨膨脹嘅，啊，咁亦都希望唔好做啲經濟衰退啦。美國政府就梗係希望咁啦，啊，咁所以理論上咧，去到九月度咧，就應該係加埋嗰次咧，跟住就會係年尾嘅加息就會放慢噶啦。理論上就啊，咁所以香港嚟講個加息嚟講咧，應該係就算跟住美國啦，都係去到。年尾到啦，咁、大約都會係P 嚟講咧，即係話我哋銀行嗰個P 嚟講，大約會係上升 0.25 啊到 0.5 之間啦，啊，咁跟住就要睇美國通脹啦，咁大家預計，因為美國通脹實際上係喺去年十月到咧先至開始叫做飆升啊失控啦，啊，咁所以如果你今年九月之後咧嗰個通脹係受控，而家預計都可以受控噶啦，啊，咁所以聯儲加息大概去到十二月度就會完啦，咁所以香港其實都係今年到啦加息加埋會係。 最後講埋咧，即係見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話，即係單靠加息就唔太可能導致個樓價急跌嘅。你自己點睇咧？樓價會唔會即係進一步跌咧？暫時就最新六月嗰個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就話連跌咗兩個月嘅嘛。 跌就一定会跌，但系急跌就唔会嘅、基本上就、因为实际上你加极啊都系即系 0.25 啊，0.75 啊，即系我哋预计加极都系一厘到嘅啫，啊，咁所以实际上对于嗰个楼价影响其实唔系话大到好夸张或者出现急跌嘅情况，咁、但系你供楼成本上升咗咧，你就自然咧冇办法噶啦，你自然就要个楼价要下跌噶啦，冇办法呢样嘢。 好，唔该晒余马基，同你倾到呢度先。余马基系树人大学树人大学经济及金融学系助理教授，讲到有关于美国联储局宣布加息 0.75 厘。另外想同大家讲下，酷热天气呢段时间都系持续啦。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喺社交网站嗰度咧提到话，都会关注一啲雇员，尤其是一啲喺外面劳动嘅工人啊、打工仔啊。咁亦都喺网志度提到啦，就话。根據職安健條例的一般性責任條款，僱主是必須為僱員提供一個安全和不會危害健康的工作環境的。詳情又想請他在電話旁邊跟我們談談。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早晨。 早晨啊，萧乐文。 早晨，局长。因为我见寻日除咗你哋嘅喺社交平台嗰度有提到啦，另外政府亦都出稿嘅，就话劳工处咧会加强巡查，确保一啲雇主采取足够嘅措施咧，系预防一啲雇员中暑等等。咁当中亦都提及话，劳工处喺夏季期间会针对面对中暑风险比较高嘅行业会做巡查啦。又话今年夏季咧嘅大规模巡查已经展开啦。咁其实而家有冇话即系加咗几多个次数喺巡查方面，又执法方面有冇话即系？即暂时有冇揾到一啲违规嘅情况咧？ 萧乐文，其实每年夏天咧，我哋都有一个大规模嘅巡查嘅安排嘅。今年咧就我哋会更加加强嘅，因为大家都见到咧，今年似乎嗰个酷热天气咧都几犀利下嘅。咁个作用系点咧？个作用咧就希望提醒雇主，佢根据条例咧，正如我昨天在社交平台都有提的，其实根据我们现在的職安健条例，雇主是有一个一般性的责任的。它是什么责任呢？就是它要提供一个安全和不会危害健康的工作环境或者工作系统的。其实中暑呢是一个牵涉工作环境的议题来的。咁大家都知道咧，我哋有個指引嘅，嚇，即個指引咧，其實係方便僱主咧去第一就要做個評估啦，睇一個中暑風險有幾高。如果風險係高嘅話咧，佢就做一系列嘅預防措施嘅。咁如果我哋去巡查，發現佢可能冇做到評估，或者佢做咗評估，話要做某啲預防措施，但結果佢冇做嘅話咧，咁呢樣嘢咧喺我哋嚟睇咧就係違反咗職安健條例嘅。我哋可以當然比较轻微的劝喻，如果是很严重的呢，我们都会采取这个检控的。 我想先了解了刚才每年都有做这个巡查，其实今年来讲巡查了多次，有没有说在巡查的范围行业的范围那里都有扩阔一点呢？ 如果你看回往年，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进行当中，往年就每年在夏季约摸巡查是超过20000次的。 20000次， 你会集中一些20000次、 okay. 20000次的巡查的，以前是就是这个往年一般的夏季的巡查会做这样的数目的。集中都是看一些风险比较高的工种的，就是譬如说地盘啊、清洁啊、收路工人啊、停机坪啊，但也有一些譬如机电房那些我们都会看的。即我们有一些工种知道呢它那个中暑的风险比较高的，那我们会集中精力呢去巡那些地方的。 暂时有没有找到一些违规或者要被罚款检控的情况呢？ 暂时未有数字在手，咁我哋会一次个统计啦，去睇啦，亦都唔系话即刻要检控人哋嘅，个关键点咧就系要希望通过大规模嘅宣传啦，去巡查。如果见到譬如雇主有啲地方做得唔妥当，你先劝喻佢先啦，即系你提佢要做功夫。但系针对嗰啲严重嘅，即系你觉得明显佢系冇做到佢应该做嘅责任咧，咁嗰啲我哋严重者咧，我哋系会检控嘅。 头先提到话一个一般性责任条款咧，雇主要向一啲雇员系提供一个安全、唔会危害健康嘅工作环境啦。工作系统等等，入边咧亦都话，雇主需要就工作入边嘅热压力做一个风险评估，并且咧采取适当嘅职安健措施，避免雇员喺工作嘅时候中暑。其实系咪每次做呢啲嘅热压力嘅评估系一年做一次，做完之后一定要有记录噶？因为你哋巡查嗰阵系咪可以好确认到个雇主系有做到呢个热压力嘅风险评估咧？ 我哋你睇我哋嘅指引咧，其实有一个评估嘅，即系可以用咩方法去写低嘅。你未必一年做一次嘅，因为你个工作环境会变噶嘛。你个变嘅意思系话，我哋都提到嘅嗱，你要睇温度有几高啦，湿度啦，空气系咪流通啦，亦都包括个工作嘅性质嘅。有啲工作咧系体力劳动好犀利嘅，咁你就可能个评估又会唔同嘅。咁所以你见到我哋咧法例咧就系一个一般性嘅条文嚟嘅，但系落实到具体嘅工作环境咧，就真系要针对嗰个环境嘅特质咧系做评估，然后做预防嘅。我俾个例子你咧，譬如我前几一排睇地盘咧，好晒嘅，譬如个保安监听咧好晒，但系佢个监听有冷气嘅。即系一个间厅入边有冷气，咁我见两个保安就轮流定期入去两个冷气出翻嚟，咁呢个咪有帮助咯。但反之而言，如果个间厅系冇冷气嘅，入边系干晒咧，嗰做法亦都会唔同嘅。 我见你哋话要做呢一啲嘅热压力嘅风险评估，都系话雇主可以委任一个熟悉工作地点嘅工作情况，并且对热压力有基本职安健知识嘅人，通常系一啲咩人嚟嘅？系使唔使一啲某一啲资格嘅人先可以做嘅？ 亦都唔需要話有特定嘅某個專業資格嘅，因為其實個評估你話仲唔仲算，大家都知道幾個大嘅因素噶啦，就係又係温度幾高啊、濕度啊，你係咪直接俾陽光照射啊，同埋最緊要睇下嗰個工種本身個體力個消耗大唔大，同埋佢啲衣著都緊要嘅。咁所以呢個你唔可以就一本通書讀到老嘅，但係基本上大家知道某啲情況下面咧係嗰個中暑風險係高嘅。你譬如喺露天地盤，咁當然你係盡量係中午時分啦，當太陽直接照射嘅時候咧，就唔好去做咁多工作啦，盡量將啲工作編排喺啲早上嘅時段咧，或者下午近黃昏嘅時間咧，陰涼一啲。對工人嗰個中暑嘅風險會減低好多咯。 嗯，頭先你都提到話，即係加強咗巡查，但係就暫時未喺手有一啲嘅檢控數字啦。但係喺巡查嘅過程中，冇發現通常譬如唔同行業又好，地盤又好，點樣都好，喺一啲處理熱壓力嘅環境，通常可能僱主會涉及到一啲咩問題，而導致可能僱員係有一啲即係中暑嘅風險啊，或者係唔符合指引嘅做法，或者係即係就算有做到評估，都未必做到一啲嘅適當嘅措施嘅咁。可唔可以提一提啲僱主咧？ 嗱，僱主最緊第一要做評估啦，這個因為因應佢工種嘅唔同咧，其實嗰個預防措施都係大家都可以諗到嘅，譬如話你要個休息時段要密啲咯。要多啲，你唔好一次過做太長嘅時間，要多啲密啲嘅休息時間啦。你休息嘅地點，你係要有陰涼嘅地方啦。你有啲清涼嘅飲用水要預備好多啦，等等啲員工可以飲水去降温啦。如果可以嘅話，譬如我見到有啲地盤咧，直頭有自己嘅製冰機嘅。嗰啲唔係攞嚟飲嘅，係攞嚟即係擺喺身體頸啊、手腳嗰啲幫佢降温嘅。咁角色。其實可以想不同的方法的，但是大致 的做法都是不要長時間暴曬下面做太長的時間，等它多一點的休息如果太曬的話呢，真的要暫時一段時間要停一停的，等一些陰涼的時間才做功夫的。這些我們會提醒僱主的，但是第一步對僱主來說呢，就要做了一個評估先，第二呢，他要臚列了他怎樣可以預防中暑，那些就是我們會巡查重點會看的。 有冇出現一啲情況？因為熱可能唔同人都有個感覺上有啲唔同啦，未必係完全一個客觀嘅一個條件嚟嘅。有冇話見到一啲地盤可能個僱主做咗評估，的確係覺得呢個情況係未算好熱，未必做一啲特別嘅措施，但係你哋發現係有啲問題咧，或者喺個標準上大家對熱嘅睇法會唔會有啲唔同嘅情況係出現過 咧？呢度你當然你。熱唔熱？譬如而家大家都知道好熱嘅啦，即係非常之犀利。所以正正你提過一點咧，我哋都有提出啦。喺嚟緊日子咧，我都會再進一步去修改呢個指引嘅。就我哋想引入天文台咧，有一個叫暑熱嘅指數啊。我哋同持份者傾嘅時候咧，佢都希望我哋嘅指引咧可以再具體一啲。多一啲比較客觀啲嘅指標，咁所以我哋同佢傾緊咧，就希望盡快咧可以再修改我哋嘅指引，將天文台個暑熱指數咧可以引進入嚟，咁變咗大家參考嘅時候咧，就更加多一啲比較客觀啲嘅嘢可以參考嘅。正正呢個原因咧，我哋覺得呢方面可以再改進。 嗯，這個暑熱按住或根據天文台這個暑熱指數制定的一個指引，可唔可以即都講多少少？其實具體係諗住係點做，或者幾時開始研究啊？或者係咪都涉及一啲修訂指引的工作？幾時可以完成嘅？又 佢肯定牽涉要修訂嘅指引嘅啦。工作咧，我哋已經開始做緊內部嘅準備工作，希望盡快咧揾啲持份者去傾。因為我哋都研究咗一輪嘅，就發現天文台呢個暑熱嘅指數係其實好啱用嘅，因為佢包含嘅唔係一個指數嘅，佢包含咗温度啊、濕度啊一系列嘅同個天氣有關嘅嘢咧，就比較適合我哋喺做呢個熱壓力評估啊、做預防中暑方面咧，可以借用呢個好科學化嘅一個指數嘅。咁所以大家做個過程入面咧，就當我哋諗咗一個構想之後咧，盡快同持份者去傾，令到佢可以更好咁落實喺個指引入面。 即係具體可能暑熱指數去到某一個嘅數字，啲僱主就一定要做某一個嘅措施，否則嘅話就要可能涉及到罰款咁，係咪可能係咁樣？ 我哋希望講得具體一啲嚇。個指引同法例嘅關係係咩咧？就係、是、個法例係一般性嘅責任嚟嘅。個指引就幫助僱主咧去履行呢個責任嘅。咁而且大家都要考慮到咧，因為香港工種係唔同嘅，你個指引亦都唔可以話一個方法係適用於所有工種，所以你都要顧及咧唔同工種有一啲唔同嘅需要。但係我哋個大方向咧，都係希望回應翻持份者啦，就話喺個指引度可唔可以講得更具體一啲、更清晰一啲， 变咗雇主做起嚟咧，就更加有参考啦，雇员就更加放心。呢个就系我哋前进嘅方向嚟嘅。 系咪都清楚到讲到可能唔同行业嘅做法啦？同埋我见近日有啲工会都提到话啊，可唔可以喺去到某一个温度或者某一个情况咧，就有一啲嘅停工嘅安排？会唔会喺个鼠疫指数，你哋日后同你哋嘅指引又挂钩嘅时候咧，会唔会都话啊，可能去到某一个温度就可以雇主系需要咧，或者系一个强制性咧，要求雇主系安排啲雇员系停工咁？ 或者未必要去到一刀切的，就大家可以探讨一下，因为主要你都要顾及不是只是温度的，也都很视乎工作地点 的特质的。有些地方你见到遮阴地方是多的，或者它的空气流动是好的，但反之而言，就算温度不是特别高，如果它空气不流通，或者那些工人的负荷很大，就是它要穿很多衣服，它的工作量很大，那我的看法也都不同。所以我哋一路嘅諗法咧，就係希望有一個比較一般性啲嘅睇法，可以適用於唔同嘅工種。 嗯，有工會亦都提到話，係咪可以將熱疾病納入去職業病嘅行列？半分鐘到啫，呢個點睇呢？ 大家都要理解嘅，職業病咧係講緊嗰個職業，由於暴露於喺某種嘅危害下面咧，佢發病嘅率比一般人特別高。但係中暑咧，其實係講緊係即係太陽嘅照射啊。空氣的流動啊，戶外啊，即未必是跟工作有關的，即大家都理解，就算你戶外做運動啊，去行山啊，你個中暑風險其實同你是一個戶外工作咧，差不多的，所以從呢個角度睇咧，你好難直接話咧，因為喺戶外工作，所以就有高啲嘅職業嘅風險。 Okay， 所以我哋嘅睇法就不適宜直接將佢立成為一個職業病嘅。 明白，同阿局長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为大家接新闻。西贡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清晨近六点，一架货车沿住西贡公路往西贡方向行驶，去到近大涌口路嘅时候，撞到一名横过马路嘅男子，佢被困车底，头部受伤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本港昨日新增4508宗新冠病毒确诊，包括4288宗本地感染和220宗输入个案，另外再多10名患者离世，年龄介乎74至97岁，大部分有长期病患。医管局说，即使确诊长者或者长期病患的病征轻微，但病情可以恶化得很快，应该尽快呈报和求医，只要临床条件适合，会获处方新冠口服药物。另外，医管局正是研究将处方口服药的临床指引放宽，会适时公布。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说，香港国安法制定的时候没有咨询公众和公民社会，难以确定什么行为构成刑事罪行，敦促采取具体步骤撤回。特区政府说，该委员会对香港特区作出毫无根据的批评，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强调制定香港国安法是为了让香港居民重新享有黑暴期间不能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确实达到预定效果，迅速有效恢复稳定和安全。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发言人强调，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国家安全一贯属于中央事权，国家在一国两制的方针下有权就此立法。美国总统拜登的新冠检测结果转为阴性，医生说他将停止严格的隔离措施。拜登在白宫玫瑰园说，其他人都可以好像他一样无惧疫情生活，呼吁民众注射疫苗加强剂，进行检测，以及在染病之后寻求治疗。拜登提到，特朗普在任总统期间曾经感染新冠病毒，好彩已经好翻，但一度病得很重，要到军方医院接受治疗，但他确诊之后就仍然可以留在白宫继续工作。79岁的拜登上星期四确诊之后，一直在白宫隔离，并完成为期5日服用新冠抗病毒药物的疗程。白宫医生说，拜登在当地星期二晚和星期三上午进行的快速抗原检测结果都呈阴性，症状已经差不多完全消除。 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9，日元136.34，瑞士法郎0.959，加元1.283，人民币6.76，英镑对美元1.215，欧元对美元1.019，澳元对美元0.69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6。日经平均指数报27,870点，升154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37.29美元，卖出1,737.8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初持续酷热晴朗，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一大车多啊！呈祥道去观塘近住盈辉台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一大车多。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咧，都系车多繁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返红隧龙尾卫理道，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涌口路一段挤塞，龙尾在西贡消防局。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就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去返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坏车阻路，咁一带开始挤塞啊！就是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坏车阻路啦，咁一带开始挤塞。咁另外大埔道嘅深水埗段由于有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一段需要全线封闭。咁另外黄竹街同埋福荣街都系全线封闭，受影响九巴路线六号、六号 C、81号、87号 B 都要改道行驶。不过而家一带咧就仲系未有挤塞嘅，咁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酷热天气之下，有冇啲咩要特别注意呢？家庭医生林永和医生， 最好就是尽快减少去接受一个高温的环境啦，譬如你去啲室内啊或者避阴嘅地方啦。咁另外就是散热啦，个身咧洒啲水啊，跟住有啲风扇吹下去啊。咁另外啲衫唔好咁贴身啊，希望可以减到温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阮咏仪、宋佳主演， 国剧夜场盛装。 因为负面新闻，邓敏、秦敏都劝陈开仪离开盛装，创办新刊。唯一反对的是严海。与此同时，向霆锋率领部下假传总部意见，劝告陈开仪主动退出。究竟陈开仪有咩决定呢？ 国剧夜场盛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2022年7月28日，联储局加息0.75厘，将按计划9月加快缩表。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促请废除香港国安法，特区政府指批评毫无根据。 新增4508宗确诊，医管局研究放宽处方新冠口服药临床指引。 世卫指各地政府及卫生机关需承担共同责任，阻截猴痘疫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八点三十八分，继续翻嚟千禧年代。疫情方面，寻日新增4500多宗嘅新冠确诊啦，本地感染方面咧占咗4200多宗啊。疫情方面暂时都系未见到有回落嘅趋势。政府咧就邀请咗全港13间私家医院咧系协助接收医管局嘅病人啊，做定一啲准备，包括咧接收嘅病人，包括一啲系新冠嘅病人，亦都有其他一啲非新冠嘅病人。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早前咧就話同香港私家醫院聯會嘅代表係會面啦，提到頭先接收由私家醫院方面係咪可以幫手接收咧部分嘅公立醫院嘅病人咧？咁首階段嚟講就話會提供300多張嘅病床，就話再視乎需要咧，私家醫院可以陸續增加至到1000張嘅病床嘅咁。亦都話醫管局咧會同私家醫院係磋商，各醫管局嘅聯網咧就打算會同1至3間嘅私家醫院配對嘅咁去接收公立醫院咧轉介嘅病人嘅。詳情咧就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下，有香港私家醫院聯會主席何兆偉醫生，早晨。 早晨，朱樂文。 早晨，何兆偉醫生。剛才提到13間私家醫院願意在首階段是合共提供300多張的病床接收醫管局轉介的，有包括新冠亦都包括非新冠的病人的。這個階段即首階段是開始了沒有的？ 其實這個呢就是延續上一次2月底至到5月底那個部署的、因為當時已經是試過一輪是這樣將一些就主要是非新冠的病人就轉移到來私家醫院，那等醫管局騰空可以即照顧新冠病人，那亦都有一間醫院呢 是可以有個病房接收即新冠的康復病者這樣、那就自從5月底停咗之後咧，其實我哋都一路同醫管局有磋商，就係、隨住依個疫情好似好似未完咁樣嚇，咁而家政府就唔叫呢個第六波啦，係一個第五波嘅又再復燃啦咁樣。咁究竟跟住安排點咧？咁我哋私家醫院咧就由頭到尾都係已經講咗咧，就係話我哋係最多可以攞到1000張病床出嚟去接收嘅。咁但係就到前日咧，就盧局長就揾我哋開會啦嚇。咁就話其實根據佢嗰個判斷咧，其實就唔好等好似上次咁樣，真係要醫管局啲醫院冧檔先至開始重啟呢一個機制。咁、所以咧就而家就應該係要開始收噶啦咁樣。 我想搞清楚話360多張嘅病床入邊，頭先我都提到話有新冠，亦都有啲非新冠病人。頭先我聽阿何醫生講咧，話有一間係收非新冠。 而家呢個360多張病床，主要都係收非新冠嘅病人嘅、因為其實我都重複講過噶啦，即係私家醫院亦都即係檢視過自己嗰、那個，無論係即係隔離病房，咁我哋係有一啲嘅，亦都即係喺即係上一個疫情裏邊，我哋都係接收咗一批嘅即係真係有新冠病而係轉介唔到嘅醫管局。即係當時醫管局根本都爆曬收唔到，咁我哋都有處理，不過嗰個數量有限，咁就只有係中文大學嗰個私家醫院，即係佢係因為新醫院啦，咁佢有條件去進行一個改裝，咁樣就可以係有一個病房去接收。咁呢個喺目前呢364張病床裏面嘅情況亦都係一樣。 咁所以而家364張入面有幾多係屬於中文大學醫院係可以接收到新冠病人嘅？ 有24張，同上次亦都係一樣嚇。咁、其他就係、主要就係都係接收即係非新冠嘅康復嘅病人嘅轉介啦。 如果去到1000張嘅時候，又可以收到幾多個係新冠病人嘅咧？ 我想仍然都是主要是非收新冠病人，咁呢個局長同埋即係醫管局亦都知嘅，因為私家醫院喺中間呢段時間亦都好多間大嘅醫院都請咗即係醫管局嗰個即係總嘅工程師係嚟幫我哋望過啲情況，咁根本如果個醫院嘅設計唔係咁樣咧，即係其實係比較困難去做。 即係所以就算去到1000張，都係主要靠中大醫院就係20多張嗰度收新冠。 系啦，咁究竟有冇即系其他嘅私家醫院仲可以繼續努力？咁呢、這個即系暫時係未講得到，因為呢啲都唔係一時三刻可以做得到嘅嘢。 明白。我想問，因為我見個講法就話視乎實際需要啦，會陸續由而家首階段300多張病床係私家醫院嗰度可以增加到1000張病床，係幫手係即係接收一啲公立醫院轉介嘅病人嘅。係視乎實際需要係睇啲乜嘢咧？係咪確診數字掛鈎嘅咧？睇。 嗱，咁呢個咧就完全係由醫管局同埋我哋協商決定啦，因為即係其實好似我咁講咧，一路以來其實醫管局都暫時係未 起碼俾一個指示話係需要即係轉介嘅。咁但係我諗即係局長同可能醫管局再開完會之後都覺得其實都唔好等到好問先至做呢回事啦。咁樣即係而家一路上升緊公立醫院一路有壓力咧，就不如已經係即係開始做啦。咁所以咧，局長其實前日先至同我哋開會咧，咁先至係有呢一個決定咧，就係話。基本上差不多要即時執行，咁亦都要我哋咧係即係即時係講得到每間醫院係可以攞到幾多少病床。咁我哋其實喺半日之內咧就已經自己即係內部開曬會，亦都係大家都眾志成城啦，可以講嚇，咁就已經係即刻。是即係攞得到咁三百幾張病床，又唔係淨係病床啊，仲有一個人手嘅配合。 所以我就想搞清楚，因為你即時執行三百幾張啊嘛，咁所以而家呢三百幾張床係已經係留住咗，唔會係即係用住係其他病人瞓住先，有需要先至再騰出嚟，唔會噶啦，唔會係咁係咪？ 其實我哋有咁樣嘅即係個承諾咧，就基本上因為就算前日講咗，尋日其實前晚就已經即係。俾咗啲資料，咁而局方亦都話：哦，呢啲資料我哋全部已經係俾曬醫管局啦。咁醫管局都需要一啲時間去統籌。咁根據上次嘅經驗咧，就算我之前我自己聖保祿醫院第一間話啊，我攞20張床出嚟，咁都搞咗成個禮拜先真係有幾個病人嚟。咁呢個係需要，因為佢哋又要同啲聯網啦，咁聯網又要睇翻邊個病房啦，咁又要問病人嘅意願啦，又有邊啲係適合唔適合啦咁。咁其實就我哋都相信，總之就係我哋即係講得出有呢364張病床。咁如每一間醫院當然係有不同嘅分佈啦，咁譬如我自己間醫院，我就即係即時就可以有25張病床。即刻係可以接收嘅咁。咁總之係有嚟嘅時候咧，譬如就算今日有25個病人嚟咧，我已經即刻係可以接收曬嘅。 OK， 即係唔需要再花時間要騰出其他嘅病人啊，或者等佢哋出院先，唔需要有呢個。 因為盧局長都話，咁你哋唔係即刻翻去睇睇你自己醫院嗰人手啊、病床嘅分佈啊個情況咯嚇，咁又即刻就係俾個數我咁樣嚇。 Okay. 但如果有300多張去到最盡1000張，嗰、那個時間你有冇預過要花幾？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咁嗱，随住呢个如果系一路增加嘅时候咧，其实就慢慢就会越嚟越困难嘅。咁但系呢一个都系我哋嘅承诺啦，因为即系疫情当中就冇得讲噶啦，即系大家都系做一啲牺牲，大家都系做一啲嘅迁就。咁因为实际上除咗公立医院嘅病人咧，即系私家嘅病人嘅需要，我哋都唔可以即系否定啦。咁而家亦都我哋見到，隨住疫情越嚟越即係耐嘅時候咧，係有好多本來想去公立醫院嘅，就係因為冇得探，咁所以咧就會嚟私家醫院嘅嚇。咁如果所有私家醫院好多床都全部都係瞓曬一啲好長期卧床嘅一啲，即係因為上一次嘅經驗咧，就係其實佢平均住院日好長嘅，咁就基本上咧就係一瞓咗咧就冇乜流轉噶啦。咁就譬如我哋自己私家醫院平均轉又係2點幾日咁、我哋自己聖保祿上一次收嗰啲醫管局嗰啲病人咧，係真係十倍咁長嘅。 所以我就想知道你哋承諾，譬如由300多日同醫管局傾，有話300多張床去到1000張床，有冇話承諾要幾耐要處理到？同埋而家咧，同醫管局同埋私家醫院嗰方面嗰個溝通係點嘅？因為我見到講法就話醫管局聯網會同1至3間私家醫院配對，其實個機制係點做嘅？具體 嗱，呢個正正咧，亦都係上一次個經驗。其實我哋私家醫院聯會一路都有呼籲醫管局咧。就唔好，我哋叫 many to many 咁樣嚇，即係譬如我一間醫院係需要喺成6、7、8間即係公立醫院嗰度逐間問邊啲人過嚟，咁或者係佢哋問我哋咁樣嚇，咁所以咧變咗每一間公家醫院咧，亦都係問好多間私家醫院嚇，咁其實呢一個唔係最好嘅做法啦。咁阿盧局長一開口就覺得即係呢個係喺效率上係一個。是一個不是最理想的做法，所以亦都好像我們這樣要求，即是譬如可能譬如我自己醫院是廣東東的，那是不是廣東東聯網，那是比較主要在這裡我們接收呢這樣，但是亦都照顧到呢就是香港島是比較多私家醫院的、而新界區是比較少，所以少不免一定是有些跨區的、但是主要都不好 咁亂啦，咁所以就係、是、即係有呢個要求就即係希望醫管局係咁去做。 咁而家係配對好曬未？或者有冇即係你了解到啦？有一啲嘅醫院係要跨區嘅。 我估咧尤其是屯門啦，即係新界西啊嗰邊咧，其實佢人口多啦，基本上冇私家醫院啦，咁、所以佢差唔多一定要跨區噶啦，咁、亦都即係變咗，即係呢一個大家會明白嘅、或者係譬如即係上一次嘅經驗就係九龍東都多人口啊，即係私家醫院亦都唔係太多啊咁樣嚇。 暫時就有冇話即係私家醫院之間咧都有要求啊？我只係接收某類型嘅病人，即係非新冠都有好多類病人噶嘛？有冇傾好曬數嘅咧？呢啲其實 係啊，其實呢個係同之前，因為呢個我哋都叫做 PPP 㗎，即係對醫管局嚟講，都係一個公私營合作計劃咁樣嘅嚇。咁、但係同所有以前嘅 PPP 唔同咧，就係、是、以前嗰啲係好清楚嘅嚇、譬如呢一個係骨折嘅病人。或者呢一個咧係嚟照胃鏡嘅咁樣嚇，咁呢啲病人咧就五花八門都有嘅嚇，即係睇一下譬如醫管局某一間醫院啊，佢突然間有壓力好大啦，佢某一科嘅病床咧好唔夠啦嚇，咁咁就係會過嚟嚇，咁所以喺直接喺急症醫院轉過嚟又有，喺啲復康嘅病人即係亦都有，有啲長期卧床嘅亦都有。咁、所以咧就係、是、呢、這個反而咧，我哋就主要都係協助啦。咁就睇下醫管局，即係主要都係睇佢需要。頭先你問話幾時去到一千床，呢、這個亦都係睇醫管局嘅需要。即係我哋會盡力去配合咯。 嗯，但頭先就話即係唔同嘅手術會唔會你哋自己私家醫院之間已經分好工係傾好曬，定係都仲要再傾啊？呢個 嗱，其實啱我講咧就係、是、阿盧局長呢次再。一次去強調咧，都係講緊復康嘅病人。 OK， 係佢講復康病人，反而咧，其實私家醫院係非常之歡迎。好似之前咧，醫管局就係通過之前已經大家傾好曬嘅 PPP 計劃咧，就係、是、將一啲已經即係佢哋手術已經真係拖得好長啊，因為佢哋已經完全冇時間做啦咁樣嚇。咁嗰啲病人轉介過嚟嘅，即係我哋係好歡迎嗰啲病人嘅。不過就呢次似乎係講緊係復康病人。 OK， 嗱，暫時就首階段三百幾張私家醫院嘅病床可以騰出嚟幫手啦。咁就話最多可以去到一千張。你哋人手方面嘅配合又點咧？ 而家人手坦白講，我哋都係有壓力嘅嚇。咁、但係咧可以講就冇上一次即係第五波高峰即係三四月啊嗰陣時咁慘嚇、因為嗰陣時真係自己啲同事都唔見咗一大截，唔係病咗就係、是、要隔離咁樣嚇。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其實而家我哋同社會整體一樣啦，社會整體見到個。即係疫症多咗咧，咁其實同時亦都慢慢又多翻一啲個病假咁樣嚇，咁、所以即係可以講大家都有壓力嘅嚇，咁、但係無論如何咧，就即係我哋都係去盡量去配合啦嚇、就做得幾多得幾多啦。 OK， 好啊，唔該曬何兆偉醫生。何兆偉醫生咧，香港私家醫院聯會主席嚟嘅，點睇而家政府話十三間私家醫院咧都願意喺首階段咧係騰出三百幾張嘅病床係接收醫管局轉介嘅一啲包括新冠同非新冠嘅病人。頭先何醫生就話，其實大部分都係啲非新冠病人嚟嘅，主要都係如果係接收新冠咧，都係有廿幾張牀係喺中大醫院嗰方面嘅。你點睇一八七二三一一一八七二三一一？疫情頭先提到啦，話近日都尋日嚟講都係四千幾宗嘅陽性個案啦。咁啊，死亡個案方面就有十宗嘅，尋日公布係五月初以嚟單日公布死亡數字咧，係首次係去到呢個雙位數啦。醫管局方面就話都擔心嘅，就話對於出現呢個雙位數嘅死亡個案，又亦都講到話咧會研究放寬新冠口服藥嘅用藥指引。包括咧就係咪調整咧用藥嘅年齡咧咁？而家嗰個嘅即係用藥指引或者限制有啲咩嘅咧？會唔會都令到即係調整完之後可以有更加多人可以用到處方口服藥咧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仁醫生，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曾醫生。剛才提到話醫管局研究話放寬臨床用藥指引，不如先同大家講下而家處方新冠口服藥嗰個嘅指引係點樣先啦。 其實而家現行處方新冠口服藥咧，第一就係你一定要有一個陽性嘅即係檢測啦。咁啊，同埋咧，你喺發病五日之內咧，係服用依啲新冠口服嘅抗病毒藥。咁咧就60歲以上嘅人士咧，就 通常我哋都會即係俾佢哋嘅，就唔理佢接種過幾多接種曬疫苗未。咁六十歲以下嘅人士咧，我哋通常就睇下佢屬唔屬於有啲高危因素啦。咁咩為之高危因素？咁我諗不外乎就係肥胖啦、糖尿病啦、本身有一啲腎病啦、免疫系統失調或者免疫能力不足嘅人士咧，咁我哋會睇成。咁另外就係、是我哋講緊就係話佢本身即係亦未接種曬新冠疫苗嘅，即係未接種曬三劑嘅新冠疫苗嘅。咁呢啲我哋就會睇成佢哋係即係屬於適合使用呢啲新冠嘅口服抗病毒藥。 嗯，頭先提到上述嘅呢一啲即係即係考慮嘅因素啦，或者指引啦，係咪處方口服藥啦？你覺得有冇一啲調整或者放寬嘅空間咧？ 嗱，我諗睇翻就即係嗰兩隻藥咧，其實佢有一隻譬如講緊帕克斯立維德咧，咁佢其實就係講緊最細嘅年紀係可以去十二歲以上嘅。咁如果譬如莫納皮拉韋嗰隻咧，即係就係十八歲以上嘅。咁所以咧，如果譬如根據藥廠嘅指引咧，年齡嗰方面咧，其實係有下調嗰、那個即係空間嘅。如果真係當事人係符合到去服食呢啲咁嘅口服抗病毒藥，嗱，我諗有陣時我哋就唔好咁硬邦邦嘅，淨係睇嗰個即係佢有冇一個高危嘅風險因素。反而咧，我哋就要側重咧，即係藥廠都係講到明嘅，即係。嗰、那個臨床佢哋嘅即係做個測試咧，就係希望係頭嗰五天服用。嗱，所以呢個黃金期咧，我諗要特別強調就係唔可以即係、就是、過咗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呢五天咧，就係、是、如果你臨床上你自己覺得你係有轉差嘅情況嘅時候咧，其實應該係即係盡早服用，即係唔好去到你真係好差好差嘅時候咧去服用。咁所以我諗。佢本身佢屬唔屬於一啲高危群組？呢、這個此其一，但係問題我自己覺得咧，都仍然要睇一睇佢個口，即係佢本身臨床上一啲嘅表徵咧，有冇轉差。 嗯，你自己接觸到多唔多即係新冠病人嚟求診，都主動要求係處方口服藥，或者會唔會有啲人係即係根本自己唔想係獲處方口服藥嘅咧？ 嗱，有嘅，有啲人咧就係佢本身即係佢確診咗嘅。咁佢其實咧就係、是、好希望即係醫生能夠處方一啲嘅，即係我哋講緊藥物俾佢咁可能係一啲舒緩性嘅藥物。咁但係譬如你覺得佢個病情好似轉差咗嘅時候咧，譬如你有同佢提及到可能即係值得用呢、這個即係、就是、口服抗病毒藥嘅時候咧，佢哋可能會撒手零頭。可能第一樣嘢就係對即係藥物嗰個理解唔係好充足啦。第二樣嘢咧，就的而且確有啲嘅人士咧，佢哋未必有情報到，冇情報對俾有關當局嘅時候咧，咁其實作為醫生咧，我哋咧就唔可以去即係處方，因為咧我哋一定要兩邊都要上報俾衛生當局聽，俾咗某一個確診病人，如果個確診病人本身係。即係已經登記咗，或者已經即係已經有記錄喺嗰度嘅。咁所以變咗兩邊咧都其實需要。咁但係問題一講到呢部分咧，即係啲病人咧，佢哋就有啲手手零頭。我諗尤其是就係自己喺屋企做快測嗰啲嘅人士，因為核酸嗰啲咧就通常就走唔甩嘅。 咁因為近日有啲報道就講到長者，尤其是一啲染疫嘅長者，就話佢哋獲處方兩款新冠口服藥嘅比率咧，大概係三成七到，甚至係更低咁樣。咁就即係有啲專家都提到話呢個比率係低喎。咁你自己點睇？同埋覺得呢一個比率有可以點樣增加咧？尤其是針對長者可以獲處方口服藥方面。 嗱，我諗長者嗰、那個處方口服藥咧，應該要更加進取啲。嗱，我諗啲長者如果佢本身喺院舍嗰度住嗰啲咧，如果佢能夠早啲得到佢哋即係嗰個授權咧，即係話萬一如果佢感染咗的話，佢同唔同意服食？嗱，如果能夠有早啲得到佢哋嘅授權，佢哋個 consent 咧，同埋讓我屋企人知道咧，咁我諗大大會加快咗個速度同埋效率咧。去發放呢啲咁嘅口服抗病毒藥俾佢哋， 咁同樣地就係、是、現行即係本身喺社區即係住緊嘅長者咧，我哋應該都同樣地用呢啲咁嘅即係方法，讓佢哋早啲知識啊，原來其實有藥物嘅，早啲讓佢哋即係有呢啲即係早啲有個授權嘅。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下咧，佢當佢哋咧通報咗嘅時候咧，咁其實醫管局就應該可以即係透過一啲運送藥物嘅服務咧，盡快送到俾佢哋。嗱，我自己覺得呢啲前期嘅功夫咧，如果可以及早做嘅時候咧，係減省咗好多，即係譬如即係感染咗之後做一啲嘅解說。 即係你話早啲有授權，所謂早啲有授權，即係嗰個人如果上報咗自己感染咗，係咪應該局方係主動問佢哋啊？你哋係咪需要口服藥？係咪應該咁，而唔係等到個病人自己去求診嘅時候先至獲處方？你嘅意思係咪咁？ 係啊，冇錯，因為你而家未病咁啊，啲即係譬如啲長者佢未病嘅，咁其實要盡量讓佢哋知識，盡量讓佢哋即係揀定會用邊一隻，因為兩隻都會有啲分別。即係唔同嘅背景啊，或者佢本身自身有一啲嘅長期病啊，服食緊啲咩藥啊。咁如果佢早啲知識啊，我揀定咗邊一隻嘅時候，萬一如果感染咗，咁其實就會加快咗個流程。即係譬如發放呢啲咁嘅藥物，咁我自己覺得會對成件事都係好，因為你要喺五日之內服食咧。其實的而且確，即係由開始申報到知識到派送藥物咧，我相信呢度咧都需要一啲時間。 好，唔該曬曾其恩醫生。曾其恩醫生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講到就係、是、醫管局都提到話，正研究係放寬新冠口服藥嘅用藥指引，包括係調整一個嘅用藥年齡。你自己點睇1872311？咁啊，頭先亦都提到私家醫院嗰方面咧，都會騰出部分嘅病床啦，可能協助公立醫院去接收病人啦。仲有講到熱嘅情況嘅1872311，轉頭再傾。 值得用於發展。經濟日報報導， 商報報導。本港的新冠疫情确诊数字连续第七日破4000宗，昨日新增4508宗个案，多10名的患者离世。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感谢私家医院陆续腾出更多病床接收由医管局转介病人，让医管局可以更加有效集中资源应对新冠疫情，共同保障公众健康。商报的报道。 成报报道，医院管理局表示，正研究放宽处方新冠口服药物的临床指引，以期让更多病人服用。另外，劳工及福利局表示，由局方牵头的加强院舍抗疫能力跨部门工作小组，持续检视各项改善措施的进展，提高对院舍的保障和支援，应对疫情变化。成报报道。 明报报道，患有先天心脏病的5岁男童，两个星期之前再接受手术，近日发烧，父母担心是并发症，但是碍于转介程序，辗转大约19个钟头，两次转院，才送回去儿童医院跟进。关注病人权益的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建议，院方可以向出院的儿童给予转介信，一旦情况紧急，家属可以拿着信件直接向该院求医，减省转介的时间。医管局就回复话，病人一直是由儿童医院心脏科的团队照顾，在7月中接受例行心导管检查之后，情况稳定出院，医护有同家属沟通，以及就着病人的不同情况下的处理方法提供建议。明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本港环保回收业发展滞后，港府先后提出多类生产者责任计划，包括已经实施的胶袋征费，明年将会落实的玻璃樽生产者责任计划，以及预料在2025年实施的胶樽生产者责任制。环境保护署昨日表示，玻璃樽回收征费只是占饮品售价的2%，不担心推行责任制会令到饮品公司转用其他包装逃避征费。又透露咳藥水、糖漿等的樽不列入生產者責任制之內。《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東方日報》的政論說，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料最優惠利率在未來幾個月可能上調，強調目前單是加息不太可能導致到樓價急跌。政論說，樓市不單是面對加息，還有移民潮和疫後經濟疲軟等等，最近有大型发展商急于将新盘以平近20%的售价出售，另一发展商暗盘放售过100亿元非核心物业，睇探后市，当局必须要考虑撤辣。东方日报政论。 明報社評話，土地房屋問題討論多年，經常糾纏於形而上的理念爭辯，換來的是無休止的爭拗和角力。現在香港需要的是落手落腳去做，邊塊土地適合建屋建設施，就應該視乎具體地點逐一審視。如果生態價值高，當然要好好保育；如果生態價值低，用來興建公營房屋或者安老院舍，滿足社會需要，合情合理。明報社評。 大公報的社評說，在廣州市南沙區16名港澳人才獲頒職稱證書，是在內地取得專業職稱的首批港澳工程人才，他們在內地承接和開展建築工程項目，將會享有與內地工程師同等的資質和待遇，標誌著香港工程師首次進入國家專業職稱系統。特區政府亦要積極做好配套，推動大灣區專業服務深度交流合作。大公報社評。 商報時評話，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正籌備更多的新措施，為在美國上市的中概股來香港上市提供便利。他又透露，正同內地相關部門進行溝通，希望將中概股納入南向通標的，增加中概股回流的意願。時評話，期望特區政府和港交所創造更多有利條件，吸引更多中概股轉戰香港，有利進一步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商报时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同埋一架坏车咧，都喺元朗公路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博爱交汇处。重复多次咧，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博爱交汇处。咁至于反方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榄口村咧就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红天路，亦都影响到朗天路上翻去元朗。公路挤塞，龙尾去到水边围交汇处，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红天路，朗天路上翻元朗公路亦都系塞车，车龙就排到水边围交汇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涌口路呢一段咧，仲系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咁反方向，西贡公路入翻去西贡方向，近。住大涌口路呢一段咧，亦都系车多，车龙排到去津桥对开。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就排到去御龙山。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元朗公路来回方向嘅事故咧，都已经处理好噶啦。分别咧就系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坏车啱啱拖走咗。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呢一段咧，仲系慢车，车龙排到博爱交汇处。咁反方向啦，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榄口村嘅交通意外啱啱都清理好，咁车龙都系未消散，排到红天路同埋朗天。路近住水边围交汇处。咁喺封路方面，大埔道嘅深水埗段啦，因为有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之间，仍然系需要全线封闭噶。咁但系现场咧就未有挤塞啦，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受影响嘅九巴路线六号、六 C 同埋八十一号咧，仍然都系要改道行驶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薄扶林华富二村、华翠楼、粉岭华明村、仲明楼、葵涌丽景村、乐景楼、鸭脷洲海怡半岛、怡雅阁、牛池湾琼山苑、琼伟阁、长沙环丽翠苑、丽堂阁、屯门少麟苑、宝麟阁、屯门友爱村、爱希楼、天水围天富苑、伟富阁同埋将军澳彩明苑、彩阳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喐。 我是精灵一点的陈善阳。行山除了看到令人疗愈的景色之外，还可以跟朋友一起放松下，齐齐 keep fit， 一起喐一喐。 旅游几世蚊仔，各个位靓仔靓女，个个喐身喐势，日日做运动，运动日日做。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哋一齐喐。 Do yes do， 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 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2023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54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8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看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2022年7月28日，联储局加息 0.75 厘，将按计划9月加快缩表。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促请废除香港国安法，特区政府指批评毫无根据。 新增4508宗确诊，医管局研究放宽处方新冠口服药临床指引。 世卫指各地政府及卫生机关需承担共同责任，阻截猴痘疫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刚才都提到有关于医管局就说正研究放宽新冠口服药的用药指引，其中一个的研究方向就是说调整用药的年龄。你自己有没有一些过往的经验，是即确诊了之后你会不会都是去求诊，希望拿到这个的口服药呢？或者你们的考虑是什么呢？刚才提到有医生都提到说有些病人的确是未必想是拿这个口服药的，考虑是什么呢？也都有专家早前就有报道也都提到说一些的染疫的长者获处方新冠口服药的比率呢就不算太高，大约是40%以下的。那有些专家就说是不是可以即提升这个比率呢？包括用的方法呢就是不是主动联络一些是申报自己是染疫的长者，看看他们有没有这个需要呢？讲下你的看法。1872311，有吴先生打上来。早晨。 喂， 你好吴先 生。喂，萧乐文，早晨啊。 早晨，请讲。 喂，这个医管局那里呢，我不知道怎样，我染疫了之后又说有人联络我，到现在我21号确诊的。 嗯。 那我就自己在家，我独居老人来的。 好。 啊，咁啊，乜都冇喎，即系有啲失望喎，我哋啲老人。 嗯，你话有人联络你嘅意思系咩？即系你申报咗，上报咗。 唔系，我唔系申报咗，我系去长者中心，因为有啲感冒就去睇医生。 嗯。 个医生咧就俾咗啲药，俾咗啲感冒药啊，乜乜物物啊，退烧药咁之类啦。 嗯。 咁咧，我就咁咧，佢就话攞啲口水痰啊，或者去验个21号交去21号夜晚。就有人打電話俾我，喂，你確診喎、咁我都好愕然啦。咁確診點咧？咁我咪唉，盡量自己喺屋企，唔好周圍去。 嗯， 啊，我明白噶嘛，呢啲我係依照政府一切咁樣做嘅。咁樣後屘有個男人打電話俾我，喂，阿立峰啊，你確診啊？咁我點做啊？啊，電話抌鬼咗喎， 抌鬼咗， 乜嘢都唔答我喎。 哦，即係佢冇答你，唔知。 冇答我。嗯、另外有個所，佢係護士，咁又係如此。啊，咁到前日长者中心啊，姑娘打电话俾我，吴立峰啊，你确诊咗啊，你要留喺屋企啊。我姑娘，我明白嘅，但我依家屋企净系嗰啲药都食晒啦，都冇人理我。 嗯，你希望有啲咩支援俾你咧？系咪都想有口服药？ 要一啲药俾我啊嘛，我点样啊？我 我一个独居老人，咁你政府又讲得系，你又打电话又咩咩，有人帮你啊，又乜乜乜乜啦，啊又好失望喎、 啊。明白啊，吳生哥的情況，他說希望他，他在即是他說的情況就是獨居老人，他形容自己，他說希望在確診的情況下是不是有其他不同的支援，包括他提到說藥方面他已經是吃光等等。繼續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1，講下剛才疫情或者種種不同的情況。另外呢，就想跟大家講下醫管局就說研究是參照院舍嘅做法咧，下個月生效嘅就係會加強一啲探訪者嘅核酸檢測要求，即係話喺即係醫管局嘅一啲嘅處所嗰度啦，有啲訪客要去到嘅時候咧，就要出示48小時內嘅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咁亦都提到話，就算係3个月內曾經確診咗即係新冠病毒嘅康復者咧，都仍然係要做呢一個嘅核酸檢測嘅。咁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呢個新嘅檢測要求，核酸檢測要求。咁啊，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小林文。 早晨，彭洪昌，你點睇呢一個嘅做法？ 我諗喺而家喺無論係急症醫院又好，或者係復康醫院又好啦，都係有多病人，有啲係長期咁樣即係需要留院啊。咁其實家屬都係喺呢幾年裏面咧，都非常之擔心佢哋呢啲屋企人嗰個情況，咁所以一有機會咧，都係想去即係探訪佢哋屋企人嗰、那個，即係喺醫院裏面都起碼都做翻一啲關顧啊，或者係即係照顧佢哋身體嘅狀況啦。咁所以早前咧即係當有唔同嘅疫情出現嘅時候咧，其實個探訪都停咗嘅，係最近呢一次啦，去到6月嘅時候咧，就再恢復翻那個探訪啦，咁但係探訪都係講緊一個星期每個病人得一個鐘頭可以探訪一個家屬入去。咁當然而家呢個即係嚟緊有可能一個新嘅做法咧，其實就都係對家屬嚟講叫麻煩咗嘅，因為以往就一係咧佢哋就有即係有疫苗通行證啦，另外就係48小時之內嘅核酸測試，但係以往咧就24小時之內嘅快測結果陰性咧都可以入去嘅，咁而家就似乎就唔可以做快測啦，只可以做呢、這個核酸嗰個檢測，咁係啦，即係會令到家屬麻煩咗咯，即係佢哋要預先去安排，即係做咗個核酸先，然之後先至可以入去探訪即係佢哋家屬。咁不過我諗即係我哋接觸嘅家屬嚟講咧，就一方面佢哋都好多都打曬針㗎啦，即係疫苗通行證應該唔係問題嘅。咁反為就係話譬如核酸都係麻煩啫，但係反為佢哋最關注咧就係有冇得可以咧比較密啲去探訪翻佢哋個屋企人。 即係做足曬兩樣，即係有疫苗通行證，再加埋核酸48小時內陰性，可唔可以就放寬啲咧喺個探訪次數方面咁？ 係啦，冇錯啦，因為而家係講緊每個病人係一個星期一至兩次啫，即係視乎佢係復康醫院定係急症醫院啦。咁但係相比起以往，有啲真係每日都會去即係醫院度一逗留咧，可能講緊3个钟头、6个钟头咁樣去照顧佢哋嘅屋企人咧。其實而家個安排一定就唔符合家屬佢哋嗰個即係個需求嘅。就算你話麻煩咗都好，佢哋都好想探，但係更加想嘅咧就係即係再放寬翻嗰個探訪嗰個次數同埋安排。 但呢個係咪難一啲？尤其是而家喺疫情之下，仲係一個維持4位数，過咗4000宗都一段時間。你覺得即係喺個探訪次數方面，就算係做足曬頭先呢啲措施，有疫苗通行證，又有核酸檢測陰性48小時內嗰個結果，係咪都比較難啲咧？你覺得？ 我諗如果睇翻個疫情咧，就即係都係發展到去唔同嘅階段啦。可能咧就當而家嗰個即係個案宗數一路都仲上升緊，入院嘅人數都仲係多緊嘅時候咧，甚至乎已經開始有個別醫院嘅所謂群組咧，就可能都會困難一啲嘅。不過我都想強調就係點樣能夠平衡翻家屬或者病人佢哋嗰個探訪嘅需要，同埋咧院內嗰、那個即係感染控制嗰、那個嘅要求咧。咁我覺得就呢個係應該要取得一個適當平衡，就唔係話即係用一個好嚴格嘅感染控制措施咧，就去即係處理去思考即係所有嘅問題，因為咁樣咧，其實你就太過側重咗喺嗰個感染控制嗰度咧，而令到即係真係好一般、好平常嘅嗰、那個病人啊家屬嘅需求咧，需要咧係得唔到照顧咧，其實呢個都係唔理想。 我想知暫時話要求出示48小時內嘅核酸檢測陰性結果，有冇一啲家屬表示呢一方面係有困難嘅？ 都唔係話太大困難嘅，因為有多即係如果佢去得醫院探訪嘅，其實都係比較有活動能力啦。咁要佢哋去做核酸嘅測試，即係去啲檢測中心去做咧，那個問題都未必太大。咁但係當然可能即係有部分可能佢哋平日都要翻工嘅，咁你要就個時間約到時間去做測試，同埋亦都要預先咧知道邊一日去探訪啦，咁啊事先即係先至去做咧。咁呢啲係無疑係麻煩咗佢哋 嘅。Okay. 喺呢一波而家呢一個嘅疫情之下啦，見到醫管局都話調動病床嘅應變方案已經提升到第二階段啦，就是、逐步將新冠嘅病床數目咧就加大約一倍，去到2500張左右嘅咁。咁亦都提到話或者需要暫停更加多嘅非緊急服務啦。咁聽到呢一個嘅説法，你哋有冇都擔心咧非緊急嘅服務可能會有更加多會減少？以你所知有冇話即係聽到啦、反映到啦，即係而家。有哪些緊急非緊急服務是已經有影響的？ 其實個情況都類似是、就是、早幾波的狀況，尤其是第五波的影響就更加之明顯的。那段時間我們都收到一些申訴，譬如說、有病人他原先都排了成八九個月才、就是、因為腸胃有些問題就安排到照超聲波去看看有什麼事，但是又因為、疫情關係，所以那個檢查呢就要再褪後啦，但褪到幾時而家都未清楚知道嘅。咁連嗰個影像診斷都未做到，咁亦都唔能夠幫助到醫生去製作出嗰個準確嘅診斷係咩事，咁更加唔好講之後嘅治療呢可能就要再延期啦。咁另外就係、是、早前都有譬如因為濕疹醫院都直接轉成為指定醫院添啦。咁我哋都收到有啲病人譬如話佢哋原先安排咗做嗰啲心臟嘅血管嗰、那個檢查，又或者可能甚至乎一啲即係腫瘤嗰個嘅治療咧，其實都會延遲咗嘅，或者需要再安排一下咧，先至去得到轉介到去私家嗰度處理。咁所以我諗嚟緊呢段時間，如果係減少嗰個非緊急嘅服務，包括咗就可能係專科門診嘅覆診安排啦。或者一啲要入院進行嘅醫療檢查程序啦，甚至乎可能影像嘅診斷咧，都有可能係即係再要褪期嘅。咁、我諗呢個一方面對於病人嚟講，會延遲咗佢哋得到嗰個適切治療嗰個時間啦。第二咧就係、是、嗱，你而家停咗呢一批嘅病人啦，好啦，當嗰、那個服務要恢復翻嘅時候咧，咁到時又會有一啲原本已經係安排咗喺嗰個時候。即係覆診嘅病人或者係接受治療嘅病人咧，又會再要處理翻呢啲原先已經係排期嘅病人。咁即係話咧，嗰、那個服務量咧，你突然之間又要再提升翻好多嘅時候，咁要追翻呢啲停咗嘅服務咧，其實都係會有即係更加大嘅困難。咁所以即係我諗雖然即係喺以往都不斷地經常都出現㗎啦，就要停嗰個非緊急嘅服務。當亦都見得到咧，就要追翻嚟嘅時候咧，係更困難咧。反為嗰個策略上係咪應該盡量去推遲啊，即係停止嗰個情況，同埋咧係減少啊，即係需要停止嘅嗰個宗數咧。咁亦都透過其他方法咧，係去舒緩翻或者疏導翻一啲非緊急服務嗰個需要咧。咁我覺得呢度係醫管局係需要再去諗更加多其他方法，而唔係純粹話單一停嗰個非緊急服務就去應對而家呢個情況。 私家醫院嗰個角色呢，因為暫時即係今日最新消息啦，即係應該咁講，尋日公布嘅13間私家醫院呢都話，即係首階段係騰出到300幾張病床可以接收或主要都係一啲非新冠嘅病人嘅病床啦。咁除咗話呢一樣嘢，或者有冇其他嘅措施都可以先處理到話一啲非緊急服務可能有機會嚟緊會暫停更加多喎。咁你自己點睇呢私家醫院角色方面？ 我諗有幾個方向啦。第一就係、當然私家嗰邊可以再分流多啲本來喺公立醫院嘅病人啦。咁而家首階段就係話有300幾張病床可以接收內科非新冠嘅病人。咁而中大醫院呢甚至乎可以接收一啲新冠嘅病人添。咁呢個都係好好嘅開始嚟嘅。不過我都期望就係、是300幾張係咪可以即係再提升呢，因為都有講法就係話呢有需要嘅可以增加去到1000張嘅病床。咁病床數目一回事啦，咁但係到時真係落實要去轉介病人嘅時候，能唔能夠好快咁樣即係識別到一啲有需要嘅病人、合適嘅病人？而另一方面，私家醫院係咪即係會唔會揀一啲病人咧？咁意思到床啊預咗啦，不過咧使用嗰個比率咧就唔係太高咧。 咁我哋唔希望出現呢個情況，咁變咗能夠盡量動用到私家醫院嘅病床啊、人手資源咧，協助分流即係啲公立醫院適合嘅病人咧，就去私家醫院嗰度處理啦。咁呢個係一個方向啦。第二個方向就係、是、我諗頭先有位即係長者都有講嘅，就係有時佢哋自己確診咗咧都唔知道嘅，或者係有啲病人係自己快測陽性啦，但係咧就為咗避免要隔離啊或者各樣考慮咧，就唔呈報嘅。即係如果佢本來可能打曬針，或者佢身體健康狀況冇乜太大問題咧，可能佢真係捱即係四五日，即係轉陰啦，咁都叫做冇乜問題啦。但係我哋最擔心就係話可能一啲身體比較差嘅長者，又或者可能佢又未打齊曬疫苗嘅咧，佢又唔上報情報呢個個案咧，咁變咗佢嗰個情況可能惡化咗咧，就先至到時候就緊急即係送院。其實近日都有一啲個案咧。是即係咁樣喺家中即係猝死嘅。而另外就係、是、就算佢上報咗啦，好似頭先嗰位長者咁講，跟住其實就冇乜支援㗎喎、咁究竟係咪可以即係送一啲口服藥上去俾佢，等佢防止個病情惡化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部分呢，其實就亦都可以減少到一啲即係住院嗰個需要㗎，因為而家口服藥嗰個成效都相對高㗎嘛。咁點樣能夠即係透過呢度可以幫得到減輕嗰個住院嘅負荷呢？ Okay. 第三個方向想講埋咧，就係嗰個病床嘅流轉，因為而家已經開始用一啲所謂人工智能嘅系統，有一啲專門嘅團隊去盡快流轉嗰個醫院嘅病床，咁變咗可以提升到個病床使用量。咁我覺得呢幾個方向咧，係能夠加快到嗰、那個即係病床嗰個使用啦，同埋咧就係、是、個流轉啦，同埋減少入院嗰個狀況，同埋分流到病人去私家嗰度去處理。 好啊，唔該曬彭洪昌，彭洪昌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羅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 早晨，羅女士，請講。 係，我想講下我嘅經驗嘅。咁、我7月24日咧，就自己覺得喉嚨有少少唔舒服。咁我就自己探熱，咁就有少少燒，咁我就自己快啲去做測試啦，快測。咁一快測咗呢，就見到有少少有兩條紅色嘅線。咁我就即刻喺網上上報咗我確診嘅。咁確診咗之後呢，咁正常呢就應該即刻會有一個反應嚟跟進我嘅個案啦，即係譬如我因為其實見到電視呢成日都有宣傳話叫啲人快啲上報，然之後佢哋會有人派嚟跟進我嘅個案之類啦。咁我等咗兩日啦，都冇人冇有個案發，即係 冇人即係冇人聯絡，冇人打電話嚟聯絡。 咁跟住呢就再有一個電話就嚟打電話嚟問，問我有冇呢個人，你係咪確診？咁我話係啊，我確診咗。咁佢跟住就問我有冇上報。咁我覺得好奇怪啦。你如果我冇上報，你又點會識得打呢個電話嚟問我呢？係咪？咁呢個接電話嗰人仲得意，擰轉頭。我即係感覺到佢係擰轉頭問第二個人，佢、 okay. 問我點解會知道佢確診喎咁樣。 咁 呢個問題咧，我即係覺得跟進得唔好咯。 好啊，唔該曬羅女士，先時間所限，同你傾到呢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联储局宣布再次加息 0.75 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到 2.25 至 2.5 厘，符合市场预期。今年以嚟累计加息 2.25 厘。联储局将按计划在九月加快缩表，每月缩减规模增至950亿美元。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话：未来的加息步伐有较大不确定性，但目前本港货币和金融市场仍然稳定运作。 聯繫匯率制度保持堅穩。他說未來銀行或會進一步上調存貸息率，提醒市民進行按揭或者借貸決定的時候要小心評估利率風險，但認為樓市亦都受房屋供求和經濟環境等影響。 美聯儲在6月加息了75個基點之後，在今次的會議亦都是一如市場預期就再加息75個基點，即是說美聯儲在3月起已經是4次上調聯邦基金利率的目標範圍，一共加息就是225個基點，即是說是 2.25 厘。美國進入加息周期就不會對香港的貨幣金融穩定構成任何的影響的，而我們都可以看到香港的貨幣金融市場一直是保持穩定和有序地去運作，銀行會因應他們本身的資金成本結構和其他的考慮去決定調整息率的時機和幅度。我們留意到有個別銀行都已經是上調了他們一些新造的按揭貸款的鎖息上限，而隨著港息慢慢跟著美息上升，本地的銀行也都有可能是會調整他們的存貸息率的，那當然包括就是最優惠貸款利率，那市民在作出他們置業、做按揭或者其他的借貸決定的時候，一定要小心評估和管理有關的風險，尤其是利率風險。那至於樓市呢，其實就好像我以前講過，就除了利率之外呢，是會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去影響它的，包括就是土地房屋的供求、經濟環境、甚至我們現在、新冠疫情 的情況、那個勞工市場是如何，有很多這些其他的、因素呢就會影響樓市的走向的、利率是其中一個，所以呢、市民在去做他們一些置業做按揭的決定的時候呢，就一定要、很小心這個利率風險。 西贡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男子死亡。清晨近六点，一架货车沿西贡公路往西贡方向行驶，去到近大涌口路的时候，撞到一名横过马路的男子，他被困车底，头部受伤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北韩领袖金正恩警告南韩政府和军队，如果做出任何危险尝试，可能会被摧毁。韩联社引述北韩官方传媒报道，金正恩在昨日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发表有关言论。报道又说，金正恩下令军方建立可立即动员核威慑力的部队，并表示北韩已经做好与美国发生任何军事冲突的准备。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最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西南风。展望今个星期余下时间至下星期初持续酷热晴朗，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星期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688点，升18点，总成交金额6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8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466点，升6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友邦保险80.05元跌5毫，腾讯控股323元升2.8，创科实业91.5元升2.7，美团189.2元跌9毫，协鑫新能源1.34毫系跌3.8，阿里巴巴100.1元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72.5毫4跌2仙，银河娱乐46元升3.5毫。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9，日元135.15，瑞士法郎0.958，加元1.282，人民幣6.739，英磅對美元1.219，歐元對美元1.022，澳元對美元0.7，新西蘭元對美元0.628。日經平均指數報27,672点，跌42点。港金報16,260元，升1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40.13美元，賣出1,741.93美元。刚刚转了是1,740.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较早前咧慢线有坏车阻路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排到东九龙走廊近住北拱街。重复多次咧，就系启德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住北拱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西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比较挤塞。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那段车多少少，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涌口路这一段还是车多的，车龙排到去西贡消防局。后少少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住万年街这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住横江村。反方向西贡公路入回去西贡方向近住大涌口路一段亦都慢车，车龙就排到去津桥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沙头角公路街景花园来回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补充一个封路的位置，就是大埔道的深水埗段，因为爆水管，大埔道去葵涌方向介乎枫树街至到黄竹街之间仍然是需要全线封闭的。受影响的九巴路线6号、6 C 和81号要改到行驶，但是现场暂时未有挤塞，揸车的朋友都请你改到行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恭喜香港武术队在2022德国武术国际精英赛勇夺八金，包括莫婉莹、何建恩、刘子康、梁日升。继续支持香港武术队，继续支持香港运动员。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蒋露霞饰演的郭少少最初看不惯恃才傲物、不懂团结的燕破岳，但随着相处越耐以及各自在猎豹的成长，他都开始慢慢打开自己心扉，对燕破岳改观。 国剧《830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2022年7月28日，联储局加息0.75厘，将按计划9月加快缩表。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促请废除香港国安法，特区政府指批评毫无根据。 新增4508宗确诊，医管局研究放宽处方新冠口服药临床指引。 世卫指各地政府及卫生机关需承担共同责任，阻截猴痘疫情。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我哋讲过有关于疫情啦，就係寻日新增4000多宗嘅个案。咁政府方面呢就话有一啲嘅应对措施，包括就係私家医院啦，就话同佢哋傾咗啦。咁会寻日就话呢，即係首阶段嚟讲呢，私家医院会有300多宗嘅病床係可以腾出嚟啦。咁就係接收一啲嘅新冠同埋一啲非新冠嘅病人，呢个就係首阶段嘅。如果有需要嘅话，会陆续增加到去1000张嘅。咁另外剛才亦都讲到酷热方面嘅情况。 方，咁啊见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咧提到，劳工处喺夏季期间咧会针对一啲中暑风险比较高嘅行业，好似建造业啊、清洁啊等等咧系做巡查，了解啲雇主咧有冇跟一个叫做预防工作时中暑的风险评估，做一个热压力嘅风险评估啊，或者采取一啲嘅预防中暑嘅措施啦。就话呢个大规模巡查咧就已经系展开咗啦。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嘅咁。另外咧就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外卖。在平台早前有一单的事件发生，就是一架电单车就是在秀茂坪和一架巴士相撞，最后这个电单车手就是死亡。而这个电单车手的身份本身就是一个外卖平台 Foodpanda 的外卖员，他就是在事发当时是未开始当更的。那我看到有报道提到啦，就話家屬咧引述外賣平台嘅講法咧，就係話只有喺意外發生嘅當更時分咧，先至可以索償，咁啊，否則嘅話只係有10,000元嘅慰問金。咁家屬亦都提到話喺當更時間以外發生一啲嘅意外嘅話咧，係個保障係零嘅。佢哋提到咁嘅情況，咁就話一啲外賣平台應該要正視嘅問題。又想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歐嘉榮，早晨。 早晨， 欧嘉荣，点睇今次呢一件事嗰、那个嘅事主就系 Foodpanda 嘅一个即外卖平台嘅一个电单车手啦，咁啊根据报道所讲咧，都系话呢名嘅电单车手当时发生意外嘅时候咧，其实就未系正式当更嘅时分，咁就家属就话即引述翻个平台所讲，就唔能够攞到一啲保险嘅赔偿。你了解系咪咁咧？同埋点睇即在那个时间是不是当间就影响到他们那个保险赔偿的情况呢？ 好，首先其实 Foodpanda 有一个保险，即使是当间的时候他都有可能补偿到的。他是主要补偿在送递过程中，即是你接受了订单到你完成订单这个过程，那就意味着你即使当间，如果你是等间的时候发生意外都是可能会索偿得到的。所以其实Foodpanda 当时去所声明的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咯。咁对比另一个大的外卖平台 Deliveroo， 佢其实提供的保险是包括上线整个期间以及落线后发生的意外，即是一个钟头以内的发生的意外咯。咁相對嚟講，其實Deliveroo 佢係保障更加全面嘅啦，因為佢係包括落班時候發生嘅一個意外。咁、其實喺發生意外呢個問題上面，其實外賣行業係相對嚟講係比較靈活嘅，去上線時間同埋落線時間、工作嘅時間同埋非工作嘅時間，其實係變得更加嘅模糊，因為你可以更加靈活咁樣去選擇幾時工作、幾時工作。咁喺呢个事件里面，其实比较明显嘅係呢位死者，佢係喺去九龙湾嗰个开工区域准备开工嘅上班嘅途中发生嘅一个意外。咁我哋都係觉得为咗更加完整咁样去保障外卖员嘅工伤嘅权益，其实上班同埋落班途中以及成个工作嘅过程，无论你係喺度等緊订单，都係应该要受到一个保障。 所謂上班的時間都是應該受到保障，是怎樣計算？總之他一出門口計，總之他就是已經是 叫做應該受保障的時間範圍，是不是這樣？ 是、其實相對於台灣的 Foodpanda 來說，台灣的 Foodpanda 去的那個保險是保障24小時的，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那個上班和落班以及工作是越來越難去計算同埋評判，所以台灣嘅 Foodpanda 就係採取24小時嘅保障嘅方式，即係無論係幾時發生嘅意外，外賣員都係可以得到補償，咁呢個問題就可以解決得到。 但現實上會唔會都可能真係有啲困難咧？即係譬如而家一啲嘅外賣員，可能佢係同時係同幾間外賣平台有合作嘅、即係可能佢係喺呢個平台接單，跟下一張單咧就喺另一個平台度接，咁好難去講話啊！佢係屬於叫做邊一個平台嘅工作時間咧？咁萬一喺呢啲時候，就算我當係所謂工作時間，都唔好話係工作時間以外，係出咗意外啦。其實應該係 屬於哪一個的、即係叫做僱主的責任，或者哪一個平台的責任，有一個嘅賠償是需要俾佢哋咧？ 我會覺得即係喺現實層面啦，我係講而家嘅情況。Foodpanda 同埋 Deliveroo 都係為嗰個外賣員買咗一個人身意外保險嘅咯。咁一般嚟講，如果係可以索償到嘅時候，就可以即係一般嗰個保險就會唔會有另一間保險公司再去賠相同嘅金額噶啦嘛。咁我覺得第一個問題係比較容易去解決得到嘅，即係關於嗰個責任嘅重疊上面。咁可能如果是讲平台的责任上面，我会觉得如果是同时发生的话，其实是比较难的。因为 Foodpanda 它是有个规定，是说当我为我们工作的时候，你不可以为另一个平台工作。所以是这种事情我觉得是比较少发生的。 即是现在没有说即同时几个平台工作那些车手了吗？你接触到。 会有啊，但是同时即是同一时间同时做两个平台会比较少一点，因为平台有自己的那个规定，合同上面的那个规定。但是确实有可能是比如说他有两个账户，早上为 Foodpanda 工作，之后晚上跑 Deliveroo 的单是有可能的。 你哋而家系咪都你讲埋先。 唔好意思，就是紧紧嘅情况，其实我哋都会希望两个平台嘅嗰個保險都係可以保障到儘量全面一啲，咁樣可能咁樣就可以保障得到咯。 我見你哋同工業傷亡權益會有一封公開信嘅，嗰、那個係最主要係想提出啲乜嘢？ 第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今次事件發生之後 ，Foodpanda 係喺媒體嘅追問之下，大概過咗九個小時之後先向家属去披露那个工作的那个资料。所以我们会觉得，因为这个其实是非常之关键一个问题，到底他是在当间，他是在那里送递的。这个是资料是只有 Foodpanda 外卖平台才可以掌握得到，我们所有人都是蒙在鼓里面的嘛。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 Foodpanda 在所有的事故的时候都第一时间有责任去主动为家属提供一个资料啦，同埋去交代当时的事故。咁第二个就是要提高保险的那个保障的金额。因为而家Foodpanda 有个保险，以死亡保障为例，佢係只係有36万最高的一个保障，但是其实按照劳工的那个法定标准是最低是47万。咁佢係相差咗起碼有10万，咁我哋希望嗰個保險係應該係要按照勞工法定嘅嗰個標準去買啦。另一方面，我哋同頭先提到過嘅都係希望可以增加一個保障嘅一個範圍。 OK， 好，唔該曬啊，歐嘉榮同你傾到呢度。歐嘉榮係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嚟嘅。Foodpanda 都有個嘅書面回應，就話 Foodpanda 香港就住深茂坪發生嘅一宗交通意外咧，深表痛心，並且對死者家屬致以最深切嘅慰問。佢哋確認咧，該名死者係 Foodpanda 提供送遞服務，並且根據系統記錄咧，原定喺意外大約兩個鐘頭之後咧，就會喺九龍灣上線嘅。咁亦都提到喺香港咧 ，Foodpanda 會為每位嘅送遞員咧免費提供團體意外人身保險保障。儘管意外發生嗰陣咧，並非係佢嘅上線時間，咁亦都話已經積極向保險公司咧盡全力查詢一切可行補償方案。Foodpanda 都係顧及到送遞員喺上線時間以外嘅保障需要啦。一律会根据意外的情况酌情处理，并且设有机制为意外身故的送递员家属提供一笔紧急丧葬的援助金的。咁啊，呢个就系 Foodpanda 提到嘅书面回复。头先咧，较早前就同大家讲到喺联储局喺凌晨，美国联储局喺凌晨嘅时分咧，香港时间凌晨时分咧，就系、是、公布加息0.75厘嘅咁。又想请多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经络按揭转介首席副总裁曹德明，早晨。 早晨，吴先生，早晨。 系，因为我哋都想理解一下，即系呢一个对于香港，尤其是一啲供楼人士嘅影响咁。不先讲下啦，今次呢一个嘅即系加息嘅加幅啦，系咪都系同你本身嘅预期系差唔多，或者同市场预期系合乎嘅咧？ 其實同市場同埋我哋個預期都係大致上相同嘅。咁嘅事實上早排有時講話係加一啊，咁其實加一就應該係好誇張嘅。咁應該可能佢哋自己本身都睇唔通個市，然後先加一嘅。咁因為0.75呢個位咧，其實依係講得係28年前嗰個高位嚟嘅。咁佢喺主席嗰邊佢哋都講，其實依個係個非常嗰個價錢嚟嘅。先我講0.75。仲要是連續兩次添，咁其實嚟緊第三次佢哋喺度暗示緊，都仲有機會係加0.75嘅，但之後可能會慢慢係減慢嗰個加幅嘅。 嗯，對於香港嚟講咧，即係見到話香港一個月同銀行同業拆息方面啦，呢個亦都同樓岸係有關係嘅，就話已經連續10個交易日咧係上升，咁就去到大約1.309厘嘅咁，亦都話係即係普遍呢個 H 岸嘅實際按息嗰度咧，都係觸及到一個封頂水平咁。嗱，不如先講下呢一個嘅即係銀行同業拆息嗰個上升，對於一啲正喺度供樓或者一啲新造樓岸嘅業主嚟講，嗰個供樓壓力有分別有啲乜嘢唔同嘅影響咧？ 其實如果係講 high 榜咧，即係我哋講同拆息咧，咁其實佢係持續去到封頂位啦。咁其實計緊個封頂位咧，咁其實就係講緊係2.5厘啦。咁因為其實之前嗰個利息相對較為低啲啦，咁其實我哋見到係0.8啊咁上下度。咁 high 榜加0.3、0.8，即係等於係大概2.1咯。咁其實依家去到2.1，即係多咗係40.2啦。咁其實每一個月嗰個供款咧，其實基本上咧已經係可能係差咗係500蚊咁上下嘅，即係講緊500萬30年計啦。咁但有個好處，因為佢有封頂，咁所以佢其實都係計緊封頂位，即係我哋講係1.2嚟計嘅啫。就算嚟緊呢幾日可能1.3、1.4、1.5咧，其實都係用緊個封頂位2.5厘嚟計咯。咁、那個影響應該就係相對溫和啦。咁但當然，咁都係有實際上嗰個支出喺度啦。咁但我哋睇翻咧，佢嗰個平均利率啦，咁我哋之前都有睇過同埋研究過啦。咁其實因為佢過往嗰30年啦，其實個平均息率我哋睇到大概4.92度嘅。咁其實所以喺嗰、那個加咗息之後咧，對供樓人士嗰度咧，可能真係要有少少嗰個節約啦。咁但係對於新買賣嗰個人士咧，咁其實我哋見到佢哋買入嚟嗰時候，佢都預計咗。咁喺市場上，佢哋如果係揀樓嘅時候，可能揀啲係較為合適自己嗰個能力範圍以內啦。咁可能還價都會進取啲啦。咁所以見到個市場上講緊成交有啲都係平價，或者係較為係抵少少啦。咁但係因為佢都要預計嚟緊嗰個加息周期啦，咁所以喺嗰個 P 裏面，如果佢真係向上係升咗嘅話咧，其實嗰個壓力測試可能每一個個要求可能要多1,000多蚊，咁呢個要留意咯。 但你預計喺個 P 即係最優惠利率嗰度加之前，會唔會已經有啲銀行係上調呢一個 H 岸嘅封頂嗰個嘅息率咧？隨住呢個一個月嘅銀行同業拆息嘅繼續會上升， 有機會㗎，因為其實喺之前嗰時候去到大概係近年底嗰時候咧，其實市場上已經有3間銀行已經係上調咗嗰個封頂息率啦，由一般係2.5厘去到2.75至2厘咁上下到啦。咁其實嚟緊我哋估咧有機會啊，即係可能各大銀行都會慢慢睇嗰個拆息位而調整。咁如果最快一睇上一次嚟計咧，其實佢哋前後咧，即係講喺加息前後啊，有機會係調升大概0.5，因為之前嗰時候咧，其實啲大 band 嗰時加咗 P 之後咧，其實佢哋慢慢調整。因為過往嗰時候，如果大家記得嗰時係由 P-3去調到係P-2.75嘅，咁但銀行 P 係細 P 嚟嘅，咁嗰時咧就由 P-2.75咧就上調到去P-2.5嘅。咁點解要上調咧？因為佢如果睇翻咧，其實如果計翻佢一個月嘅拆息咧。high 榜 1.3， 如果佢去到 1.45 嚟計咧，其實已經係等於實際息率2.75嘅。如果銀行個 P 唔喐咧，其實實際上咧，其實佢哋都係有壓力嘅。咁所以佢可能因為就先調整嗰個吸頂位，然後先再去調整個 P 嘅。呢個都係喺個市場上過往嗰個見到。 OK， 但你自己預計啦，整體樓市嚟講啦，因為就話見到譬如差享物業估價署嗰、那個數字就話，六月份嘅私人住宅售價指數就連跌2個月嘅咁，你自己估計個樓價係咪都係直接受到加息影響啦，或者嚟緊樓價嗰個走勢會點？ 樓價其實受影響就都多方面嘅，咁加息係對心理即時或者實際少少影響一定有啦。 咁但係其實因為佢個嗰個親密估價轉嗰個數字咧，同我哋之前早期預期全年睇大概係3-5% 波幅啦。咁其實即係暫時都仲喺個波幅以內啦。咁點解咧？其實第一季同埋第二季咧，其實嗰、那個疫情啊同埋我哋近乎叫 lockdown 啦，咁其實基本上都停咗。咁其實喺好多投資或者係好多嗰、那個行業咧，影響都幾大大啲嘅。咁其實嗰時候個樓價都相對都係輕微回落啦，我哋講係反覆啦。咁依家嚟講，再加埋個加息，咁當然嚟講係會有壓力啦。咁但係另外一個睇法咧，就係講緊喺嗰個失業率咧，就開始慢慢平穩咗啦。即係講緊我哋講係開始係叫做冇再跌啦，仲係回升，即係好翻少少啦。咁嚟緊仲有係有機會啦。我哋講就係講喺八月份已經係有個第二次嘅消費券嚟緊啦。咁起碼嚟講，個經濟會相對較為平穩啲啦。咁當然睇政府裏面咧都睇緊，會唔會係喺對外開放？因為其實都係對國際啊，定係對國內去開通個市場啦。咁其實暫時睇到觀察咧，有機會係慢慢開通某一部分啦。咁當佢開通嗰一部分嚟講咧，其實對嗰、那個經濟嗰、那個民生裏面咧，其實應該都係相對正面嘅。咁因為嗰個樓價喺個經濟影響嘅層面都相對較大，因為點解咧？其實上五次加息周期裏面咧，有三次個經濟層面係好嘅時候咧，其實個樓價都係同步升嘅。咁再有一個點咧，就係講大家都要留意，咁講緊個通脹咧，全球咁雖然香港嘅通脹率都較為起要低啲啦，咁但係個通脹率都唔可以排除嘅，因為我哋講另外一個位睇嗰、那個cash value 啦，即係個 cash value 如果通脹係持續喺個位裏邊咧，其實年底同今年年依家個現金值係未必完全一樣嘅，咁喺個樓價裏邊都係一個叫硬資產投資嘅。 嗯，好啊，曹德明同你傾到呢度啊，多謝曬你。曹德明係京樂按揭轉介首席副總裁，講到美國聯儲局宣布加息0.75厘，對香港嘅各種影響啊。嗱，今日先喺年代嚟到呢度咧，差唔多啦，先同大家講下咧天氣情況。外面氣温咧就係31度，相對濕度咧73%，仲有一個嘅酷熱天氣警告咧係生效嘅。 一分鐘閱讀。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继续同大家分享《我曾走在崩溃的边缘》呢一本书，讲述内地教育集团新东方同佢嘅创始人余敏雄嘅故事。 创业过程之中，随住唔同嘅阶段，团队人员同埋组织架构嘅唔同，利益分配亦都会唔同嘅。喺初期，老师攞嘅工资系固定工资加奖金。采取合伙人机制，2000年之后变成股份制，上市之后则是利益分配机制。在纳斯达克敲钟那一日，余敏雄反而感到迷茫和失落，因为同朋友过去艰苦奋斗的日子真是结束了。套现退出董事会亦都意味着这段情谊结束了。 面对未来新投资人的加入，作者需要更加积极的战略部署，因为资本市场是短视和逐利的，对于企业短期的利润收入变化都极度关注，反映在波动的股价上。但是从长期主义来看，判断一个企业的发展战略布局是不是合理的时间，应该是至少2-3年。 因此原有的英语培训业务的基础之上，新东方将商业版图拓展到 K12 教育、多语言培训、出国咨询业务等，这些拓展都是与主业务息息相关的。因为作者认为，一个企业开展一项新的业务，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与原有的业务有密切的上下游产业链关系，这样就可以互相支持；二是要与原有的业务能够资源重叠，比如目标人群。 这些条件在今日仍然是适用的。互联网巨头字节跳动曾经推出过幸福旅品牌进军房地产行业，但随着资产专卖人员的离职，这项尝试亦宣告了失败。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曾走在崩溃边缘》，作者余敏雄，由中信出版社出版。